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二章，失踪暗影。有人！江瑶心中一惊，连忙俯身躲到旁边一丛灌木后。待他再次探出头看向那扇窗时，哪还有什么人影？错觉吗？江瑶的大脑迅速运作着，不过此时滞留在庭院显然只能徒增被留守保安发现的风险，于是江瑶便也暂时放下疑虑，猫着腰悄悄靠近主楼一扇残破的窗户，闪身翻了进去。主楼的一楼大堂相当空旷，朦胧的月光从窗外洒入，只能隐约看到墙角摆放着一座巨大的落地壁钟。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满地杂乱的建筑垃圾，而周围的墙面也尚处于毛坯状态，一副还没完工的样子。这种烂尾楼怎么看也不像是能住人的，但刚才那窗口的身影又到底是？江瑶环视着周围，暗自思忖着，据说这块地原本是座孤儿院，可惜数年前的一场大火不但吞噬了数十条生命，也将孤儿院化为乌有。再后来，这块地也被一家地产商拿下，打算新建一座高级别墅。但诡异的是，这座别墅在建造的过程中却是接连出事儿，连建了3年都没建起来。渐渐，闹鬼凶宅的传闻愈演愈烈，开发也不得不中途停止。而前阵子这里发生的九人事件，更是让这栋西区别墅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时间，流言四起，令人谈之色变。江瑶不知道萧远为何来这种地方，但从萧远屋中遗留的线索以及附近目击者的证言来看，他失踪前最后前往的地方确实就是这栋西区别墅。虽然一周前九人事件发生后，这里也一度被警方搜查过，并没有发现萧远的踪迹，但江瑶总觉得在这栋别墅中一定暗含着萧远失踪的导火索。江瑶决定不再多想，他拧开微型手电，一边留意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小心翼翼地在一楼查看了一圈。空旷的大厅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唯一让人有些在意的便是角落里那座巨大的落地壁钟。这是一座复古的西式壁钟，足有一人多高，乍看上去仿佛一个巨大的直立棺材紧贴着背后的水泥墙，深红色木纹外壳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图案，象牙白的盘面上规规矩矩地排列着12个罗马数字，看上去简约却不乏精致。只是壁钟表面的积灰也显示着此物早就废弃许久，不知开发商把这东西放在这里的理由。江瑶围着壁钟左看右看，倒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正当他打算继续去2楼查看之时，突然一声轻微的脆响从江瑶脚底传来，咯哒一声，江瑶心中一惊，连忙看向自己刚才踩到的东西，那是一片拇指大小的浅棕色木雕碎片，从样式来看似乎是一只断掉的翅膀。江瑶看着这块木片，总觉得有点眼熟，他蹲下身将木片捡起，细细端详起来。 木雕的做工处非常粗糙，简直可以说是小学生手工课作业的那种程度，翅膀的断口处坑坑洼洼，看样子是被人用暴力掰断的，而翅膀中段则歪歪扭扭地刻了几个字： 送给萧远哥哥。萧远。 江瑶精神顿时一震，没错，他想起来了，萧远脖子上似乎的确佩戴了一件独特的木雕挂饰。江瑶记得那个挂饰的样式似乎是个布谷鸟，而这片断翼显然就是那布谷鸟挂饰的一部分。江瑶还依稀记得萧远十分爱惜这个挂饰，从没见他离过身，如今那挂饰的残片再次出现，那就代表着萧远确确实实来过这里，而且搞不好还真出了事儿。意外的发现让江瑶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然而祸不单行，此时他忽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大厅，从不远处的楼梯上方传了过来。 谁在那里？ 江瑶大惊，他立即将木片塞在兜里，反手关掉手电，迅速闪身躲到旁边一处建筑垃圾堆后，屏息倾听。吱嘎吱嘎，木质阶梯带来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从二楼楼梯上悠悠传来，而随着脚步声的是一团昏黄的手电光线。失策了，保安竟然没撤完。江瑶有些懊恼，他透过建筑垃圾堆的缝隙悄悄望去，只见一名身着保安制服的男子正端着手电筒从二楼踏下楼梯，向着自己的方向缓缓走过来。这是一个30多岁的粗犷汉子，剃了个短寸头，满脸横肉，一看就是那种不太好惹的货。不过此时啊，这位看似匪气的保安却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不断拿着手电四处照着，还时不时瞄着手里的手机，好像是在害怕些什么。叮的一声，一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提示打破了周围的寂静，只见那保安男子身体一顿，连忙颤抖着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手机屏的盈盈幽光衬着男子那张苍白的脸，显得他脸上的表情尤为扭曲可怖，而江瑶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心中正盘算着该如何应对，却见那保安已收起了手机，继续迈步前进，只是脚步的方向却并非大门，而是角落那座巨大的落地壁钟。月光在乌云的遮蔽下渐渐消隐，整个大厅也逐渐被黑暗所笼罩，而就当那保安走到壁钟跟前之时，昏黄的手电光却突然熄灭了。江瑶瞪大眼睛，希望能在黑暗中辨别出对方的身形，但当月亮再次从乌云中探出脑袋之时，原本站立在壁钟前的保安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呢？江瑶忙起身来到壁钟前查看，却赫然看见那原本紧闭的木质钟匣此时却悄然洞开，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一人宽的狭窄暗道，阵阵阴风从暗道内盘旋而下的楼梯下吹来，显然这里面另有乾坤。这座壁钟竟然是道暗门，那么说来之前那保安是进入了这里。 江瑶下意识地捏紧了衣袋中那片萧远留下的残缺木片，在略一思索之后，还是决定进去看看。但才迈出脚步，他的身体却忽然一滞。江瑶转过头，有些犹疑地环视着这片空旷的一楼大厅。迷蒙的月光再次钻出云雾，驱散着屋内的黑暗，目光所及之处空无一人，然而一股被人窥伺的感觉却始终萦绕在江瑶的心头挥之不去。怎么回事？又是这种感觉？江瑶观察了一会儿，依然没有发现什么动静，这让江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疑神疑鬼了。不过保险起见，他还是不动声色地伸出手，轻抚了一下脖颈项链上那枚紫色水晶。隐约的紫光开始从紫水晶内部中央缓缓亮起，与此同时，一股微麻的感觉顿时沿着脖颈流向全身。江瑶试着摩挲了一下手指，一阵噼啪的火光闪过，江瑶便知这枚电光石已启动。此时的他全身已被一股低压电流所笼罩，这枚电光石所产生的低压电流虽然对石头的佩戴者无效，但是却能让接触到佩戴者的人喝上一壶了，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防身利器。但这枚电光石的神奇之处却远不止这点。江瑶轻轻吸了口气，随即双手合十，掌心轻轻一捻，只见一片由电光所构造的人形符咒便由他的指尖飘然而出，开始按照他的意志沿着螺旋楼梯向下探寻而去。电光石能分离出你的一部分精神力，作为你的分身探知行路，但每次启动也将对电光石本身造成极大的消耗，不到万不得已不需用它。江瑶想起当年恶魔老太婆将这电光石交给自己时那副千叮咛万嘱咐的样子，而迫于对方的威吓，这些年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指示。当然，所谓的恶魔老太婆也只是江瑶内心的吐槽而已，要是身在人家面前，他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叫人一声师父。不过如今这情形显然不是顾虑那么多的时候，在完成了必要防身准备后，江瑶便不再磨蹭，随即果断抬脚跨入暗门，消失了身影。一楼大厅再次变得空空荡荡，只是这种空旷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江瑶进入暗门后不久，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壁中跟前。黑影望着江瑶离去的身影无声地笑了笑，随即快速穿过暗门尾随而去。吧嗒吧嗒，轻轻的脚步声回荡在狭窄的空间之中，迷雾般的黑暗侵蚀着手电的光芒，前方的人形符咒依然在前进着，目击之处除了单调重复向下的螺旋楼梯，便只有这条深不见底的狭长通道。江瑶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没有信号。自从跨入那道诡异暗门后，身边的空气像是突然有了重量，压抑着胸膛，牵制着脚踝，仿佛前方的黑暗中有种危险正蠢蠢欲动，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到来。江瑶停下脚步，甩了甩有些混沌的脑袋，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实话，江瑶已经意识到自己状态变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自从十年前那场变故而家庭破碎之后，他便被托付给号称是自己远房亲戚的恶魔老太婆收养。虽然平时会被以强身健体之名进行各种严酷的训练，但也因此练就了一身矫健的本事，即使面对麻烦也不见得都慌张。只是这次的情况确实有些怪异，一向遇事冷静的他，这一次竟然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丝焦躁，这是以往都不曾有过的情况。可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啊，好不容易才有的线索。江瑶想起了失踪的小远，硬是压下了心中的焦躁，再次坚定地迈开脚步。重复的单调画面仿佛一阵阵催眠曲，逐渐侵蚀着江瑶的神经，他甚至都没察觉到一道娇小的身影此时正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跟在他的身后。身影越靠越近，而江瑶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全然不知身后那娇小的身影已狞笑着向他伸出了手。但就在对方接触到江瑶的那一刻，那身影却忽然警觉地回头望了望身后，随即迅速抽回手，引入暗处，消失不见。嗯？江瑶似有所感地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眼漆黑的背后，什么都没有啊。江瑶有些不安，但此时并不是犹豫的时候，因为他很快发现那道人形符咒忽然停了下来。只见下方楼梯拐角处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昏黄的灯光，漫长的螺旋扶梯似乎终于到达了尽头。江瑶立即驱散符咒，关掉微型手电，侧身贴上墙壁拐角，小心翼翼地朝着灯光处望去。果然还是那名保安，只不过此时这名保安正背对着江瑶，站在不远处的空地上一动不动。